金木笑三人原本看起来是要逃走了，这让蓝西阁的人心情稳定了不少。他们本也没想着非杀死对方不可，能赶跑也不错。谁知道心情稳定了连5秒钟都没有，那三个家伙跑了一会儿，韩嫣柔和包子入侵两个猛然就转了过来，义无反顾的就冲了上来。而金木笑呢，站在那儿看了一眼，跟着掉头就走。 看起来是那么的决然冷漠。我们要倒霉了吗？蓝西阁的玩家又一次慌了。结果当然还是韩嫣柔和包子入侵倒下了。两人和200人正面冲突，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太大。更何况这两人一个就是上去找架打的，一个是去掩护老大的，冲得很直接，一点都不带回旋的。 最终非常惨烈地被蓝西阁的人骸给淹没了。到最后，蓝西阁的人望着地上的两具尸体，都有些不敢相信。他们东南西北地四处打量着，甚至连上空都张望了。就这样结束了？对方没有援兵，没有埋伏，没有后招，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麻烦，就这样。 被他们轻松灭掉了。在蓝西阁玩家茫然的时候，韩嫣柔和包子入侵早在主城复活，等着和君莫笑会合了。两人经验是肯定掉了的，装备也一人爆出去一件。不过这些都是小事情。君莫笑过来看到二人的时候，叶修乐呵呵地问道：“哼，感觉怎么样啊， 老大？” 你没事就好。包子还沉浸在掩护撤退的情节中无法自拔。对手有点多，唐柔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。这么多的对手，再逆天怕也是打不过的。刚开始冲过去的时候，他炫纹飞舞的乱纹流很是威风一下，杀的蓝西阁200人看起来都不敢近身。 他的斗志意志更是迅速被推到了七阶。但接下来，不近身就不近身。蓝西阁200人里，有的是远距离职业，齐齐开火轰下。唐柔的韩嫣柔没来得及冲进对方身呢，就被干掉了。包子入侵的情况也差不多，也是冲上去后不久就被对方集火给灭掉了。 最终，两人连一个对手都没有干掉。想直接和这么多人碰撞，当然是没有任何可能了。这种情况下，要多多利用可利用的一切条件，机动作战，找到逐个击破的机会。叶修说：“嗯。”唐柔点点头。他试过一次，当然也就知道这样肯定是打不过的，也没想着再去挑战。他只是不服输罢了。 不是神经病，什么可是可能的，什么是不可能的，总还是分得清的。至于想和200人周旋的话，也得有个先决条件，至少得是人家愿意跟你玩。原本这些工会挺愿意的，但现在我看都不怎么搭理我们了呀。今天突然冲上来，真让我有点意外。工会态度的改变，叶修当然也有察觉。 刚进神之领域的时候，那个翼然决然的针对，结果几次之后就雷声大雨点小了，现在更是和平共处似的。但叶修知道这当中真的是一点交涉都没有过。工会们很是潇洒的就把态度过渡到了现在这模样了。叶修刚才和蓝河的那个角色添加了好友，此时正好发消息过去一问。 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一直这样跟着，大家压力很大呀。 蓝河回道：“ 废话，我们要拾荒啊，不跟着你们跟着谁？拾荒者被赶跑，你觉得很意外？”蓝河真有点无语了。拾荒还这么理直气壮啊？难道不知道拾荒者在这种场面是比苍蝇一样让人讨厌的东西吗？被赶跑了，貌似还很冤枉似的。 你们会后悔的，这是恐吓吗？ 不是，这是通知，等着吧。 蓝河顿时有点紧张了。 大神搞了四公会的联盟，这已经不是秘密了。现在是轮回蓝西格两家进了总决赛的公会在争斗，其他战队的公会粉丝都没怎么参与。听大神这意思，难道是准备将四大公会拉拢起来灭他们一遭吗？这家伙是真的准备明抢了？糟糕，这次又惹出祸来了吗？早知如此，蓝河相信公会肯定会丧失气节，让三个拾荒者跟在后面，同时忍受着大神给予的压力的。现在倒好，他们精英团不想损伤实力，结果却是得罪了人，要直接来抢劫他们。蓝河不敢怠慢，连忙把这情况告诉了春一老。春一老一听顿时也慌了，他们精英团也就200人，要面对四家公会的联合军，虽然是中小型的，但也肯定是招架不住啊。更何况人家还有叶秋大神这样的神人存在。 赶紧叫人！ 春一老招呼下去。大公会毕竟有规模和人数在这儿，春一老连忙召集人马。原本只是两大精英团这边战斗的，跟着三团、四团、五团、六团一直叫了10个团，春一老还觉得非常不放心，谁知道这四家要来多少人呢？轮回方面也是突然收到消息，说蓝西阁那边在大肆集中人手，而且都是工会的团队实力，顿时也有点坐不住了。双方到现在为止确实是在互相回避着，但这毕竟只是心照不宣的事儿，没有什么事前的约定。蓝西阁这突然开始调集人手，是要对他们做什么吗？轮回工会当然会有这种担忧，他们现在是蓝西阁唯一的对手呢。 不能大意，叫人！ 轮回会长三到六界也是连忙下令，轮回工会的团队也开始集中，一团、二团、三团、四团的也是连招来了10个团，也觉得不过瘾。 要出大事了！ 魏琛神色凝重地对叶修说着。 怎么了？ 叶修问。 突然开始集中人手，看起来是真的要和蓝西阁干一场了。 魏琛虽然挂职精英二团的团长，但他的出现比较突然，是因为突出的才能被破格提升到如此地步的，而轮回对他的信任却不会因为他的才能有什么提高，所以虽然带着一个团，魏琛却依然不是轮回的核心成员，每天也就是收到消息指东打东，指西打西，决策是如何下达的他也完全不清楚。 是吗？那厉害了，准备在哪儿打？我们准备准备。 叶修说道。这次工会的精英力量都在回避激战，导致拾荒的收成远不如前几天乱战似的，现在听到也有可能发生高层次的冲突，叶修也准备把握一下机会。 还不知道呢，等命令呢。 魏琛说。 是吗？那我找蓝西哥的问问吧。 是吧？你能问到啊？那你问问。 魏琛很意外，他以为叶修在这些工会眼中就是直接被拉黑的玩意儿，居然也能打听到这种非常高层的情报吗？他这一边说着，脑袋都凑叶修这边看他拉出好友去发问了。 喂，什么情况？你们要和轮回开干了吗？ 叶修给蓝河的蓝桥春雪去消息。 什么？ 蓝河迷茫了。 怎么，你们不知道啊？轮回都开始集中人手了。 什么？ 蓝河这次是吓了一跳，连忙把这消息告诉春一老。春一老却早已经知道。 是的，我已经收到情报了，轮回方面聚集了10多个团，好像会有什么动作。 他们想干什么呀？蓝西哥这边已在激烈地讨论着这个问题，如同轮回方面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一般。这微妙的情况让蓝河觉得很有些不对，他虽然厌倦这种争斗了，但没办法，现在争斗不巧又砸到头上。顺势想了一想后， 就已经有了点意见。 不会是叶秋在从中捣鬼吧？ 我靠！ 这话一出，好多人都惊觉了。 这家伙聚集四个小工会还不够，居然还把轮回也拉拢上了，难怪轮回突然这么有信心，居然聚集人手想和我们开仗了。 兰西阁的核心们议论纷纷。 这下可有些难办了，他妈的，这个混账，趁火打劫，这是趁火打劫！ 春一老骂起来了，旁人听着有点不明白，这是在骂叶秋还是骂轮回方面。后来一琢磨，算了，反正都是该骂的，都当全是混账吧。这些推断是因蓝河的猜想而起，但蓝河回过头来又有点不对。是叶秋在撺掇的话，那他给自己来的那些消息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呀，这个好像非常说不通啊。正苦思呢，君莫笑这边却又来了消息。 喂，要动手了吗？你们 动什么手？ 蓝河顺手回道。 不是你们要向轮回下手了吗？ 说什么呢你？ 蓝河愈发的迷糊了。 貌似是轮回主动呢。 叶修觉得他已经掌握到情报了，回头对魏琛说着。 两大工会实力差不多，说起来的话，兰西阁还应该是强一些的，轮回居然主动要出击，肯定不是这么简单。难道轮回这里还藏了什么帮手啊？ 魏琛站在战略角度进行思考。 这么大规模的冲突，如果是哪家准备出手，也得早做准备。聚集人手的话，不可能没有发现啊。 只是咱们没发现罢了，我们又有什么情报渠道啊？ 谁说没有？哥现在联合了四家工会呢，你也不要太小看啊。 叶修说着，就给四家工会的会长去消息，让他们留意各大工会是否有什么动静。而这时候，蓝河把整个事情理了理，尤其是细看了一遍和君莫笑的聊天记录，终于觉得有些不对劲了，发来消息问道： 难道不是你在搞鬼吗？ 我搞什么鬼啊？ 叶修也被蓝河冷不丁发来的一句给搞茫然了。 你说要让我们后悔？ 蓝河说。 哦，我随口说说，怎么吓到你们了？ 叶修问。